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曾经相爱的人分开了，多年不见，当再次相遇，你会对他说些什么，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游游的网友。我希望我们的人生都拥有一个个温暖的故事，故事的开始恰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不是花开两朵天各一方，而是哪怕多年未见，那个人也还是你最爱的样子。几天前在北京约了两个在帝都工作的闺蜜一起吃饭，一顿饭下来，我和她俩没说上很多，她俩倒像是久别重逢。他们叽叽喳喳聊着这几年的生活，聊彼此的工作和感情，也聊我们共同的过去。我问他俩多久没见过了，他俩看着我说有几年了吧。我们三个是中学时最好的玩伴，从大学开始他们就一直留在北京，可奇怪的是这么多年他们也几乎从来没有见到过彼此。问他们怎么会这么久不联系，这两个姑娘看着我说，你不知道，北京太大了。据说北京最东的地铁站是鹿城站，最西是苏庄，算挺大的吧。可是一东一西地铁的路程也不过两个多小时。成年人总是这样，总是喜欢为自己的疏忽和冷漠找到合适的借口。我们总是不断为失去的东西感到遗憾，却唯独没有发现那些所谓的距离和时间不过是我们给自己编造了一个又一个善意的谎言。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我们以为变淡了的感情都会在重新遇见的时候一触即发。好久不联系的朋友再坐到一起依然会有聊不完的话题，以为早就忘记的人再一次见到内心还是会泛起波澜。其实感情从来没有变过，变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怕在那些没有频繁联系的日子里，那个人已经有了我们不知道的人生，我们不确定自己是否还在他心里占有一席之地，所以我们假装淡漠，假装不在意。可是感情哪有那么轻易就失去，再一次遇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他还是你最爱的样子，原来他从来不曾走出过你的心。几年前我在看《明星同乐会》于和伟那期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叫一定找到你，神秘嘉宾是六个于和伟的昔日好友，六个人一一登场，前一秒还笑容不断的于和伟在好友出现的一瞬间泪流满面，那样一个外表无坚不摧的硬汉，内心也有着一触即破的柔软。我记得那期节目的最后，于和伟说，人生知己难遇，友情是一辈子的财富，所以时间催不回感情，距离浅不散缘分，人和人之间的温暖需要的可能只是我们在想念他的时候能不那么骄傲的克制，而是把对他的感情变成最简单的文字，最简单的声音。 就像沈从文给张兆和的信里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那些沈从文独自走过的路，会因为这一封封的信而变成两个人的回忆。所以啊，无论我们身处何处，有多久没有见过，那份情谊都在，都能够被感知。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每天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有人不得不忍受别离之痛，有人正在经历着重逢的喜悦。人生就是这样，有相遇，有陪伴，有告别。但是感情从来不是走马观花，有的人来了，就一直住在我们心里，哪怕过了好多年，当再一次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熟悉和温暖。太多人因为害怕失望而容忍孤独，不肯在感情里迈出先于别人的步伐。可是你知道吗？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不是一个人。我们或者怀有思念，或者背负牵挂，那些多多少少的情绪都在证明我们正在这个世界上深情地活着。家人、爱人、朋友，这些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都值得参与我们人生中每一次的精彩，值得我们分享，也值得我们寄出一封封温暖的信。我希望每个人的人生都拥有一个个温暖的故事，故事的开始恰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不是花开两朵天各一方，而是哪怕多年未见，他还是你最爱的样子。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曾经相爱的人分开了，多年不见，当再次相遇，你会对他说些什么？一起来聊一聊你的好久不见吧。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江玲的网友。爱情让人痛苦的一个源头，就在于明知会失去，却又想要抓紧。天都快亮了，柚子姑娘依然没有睡着，整个晚上她的耳机里都在循环着一首歌，总有一天我会离开你，总有一天我会抛弃你，总有一天我会伤害你。这是男朋友陆维推荐给她的歌。柚子以前从来不听这种国内的摇滚歌曲，但是为了能够更加靠近他的世界， 他也开始听这支乐队的专辑，一边听一边在心里吐槽他们唱的到底是什么鬼，主唱为什么连舌头都捋不直。但是听了很多遍之后，柚子竟然也慢慢喜欢上了这支乐队以及其他一些名字稀奇古怪的乐队。柚子想起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陆维在一旁煞有介事地说，或许有一天我也会离开你的。柚子当时一下子就懵了，心头涌起一万个委屈，还没来得及伤心，陆维就接着说，庆幸的是在我死之前那一天都不会到来。柚子听完傻乎乎地笑了起来，原来这是一句大起大落的情话，剧烈的转折之后更显动人。柚子开心地说，呸呸呸，不许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可是再多的情话也无法阻止一段感情的流逝，然后曾经的情话都变成了谎话，他最终还是离开了他。他们已经分手快两个月了，这是他们时间最长的一次分手。这一次柚子感觉他似乎是要彻底离开了，可是柚子还是不能习惯没有他的生活，柚子甚至都不肯用前男友来指代他。闺蜜和他聊天的时候不断地提醒他，陆维是你的前男友，不是男朋友了。柚子狡辩道，我还没有现任，他就不算是前任。其实柚子自己也清楚，那只是掩耳盗铃的把戏罢了。两年相处下来，他和陆维分分合合了好几次，陆维比他大了六岁，他们俩一个在上班，一个在念书，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武汉，他们之间有太多不合适的地方。分开对两个人来说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朋友们都是这样安慰他的，他自己也认同。可是道理他都懂，但让他就这么放下他却做不到。柚子觉得自己一直不肯放下的或许不是这段恋爱关系，而是陆维这样一个人以及与他有关的回忆。他们已经快两个月没有联系了，陆维却像是并没有离开多久。他在看到某本书的时候会想起这是陆维向他推荐过的书，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会想起这是陆维喜欢的歌，走到某个街角的时候会想起陆维和他曾经在对面的餐馆吃过饭。在夜里闭上眼睛，陆维就会跳进柚子的脑海，初次见面是他认真唱歌的模样，初次亲吻是他含笑的眉眼，在火车站接他时他欢喜的脸庞。他不停地在柚子的脑海里转啊转，挥之不去，避之不及，他想要忘记却忘不了，只能躲在被窝里默默地流泪。尽管如此，昨天晚上陆维给他打电话过来的时候他却没有接， 柚子已经把陆维的号码从通信录里删掉了，但记忆却没那么容易被删掉，那串数字实在是太熟悉了。柚子当时心头一惊，下意识地想要挂掉电话，却又犹豫着不肯下手。他想要接起电话，却又害怕自己这两个月的苦会瞬间付诸东流。他就这样呆呆地望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的那个号码，铃声持续响了一分钟，屏幕显示着未接电话又亮了一分钟，然后按下去。陆维没有再打过来，他是一个骄傲的人，可惜的是柚子也很骄傲。柚子的情绪很复杂，于是他给祝友家打了个电话。祝友家是一个曾经喜欢过他的男生，目前在长沙念书，他们是高中同学，他默默地追了他好几年，虽然从来没有正式表白过，但是全世界都看得出来，柚子更是心知肚明。他以前对祝友家挺有好感的，但是总觉得还差了点什么。还没等那点感觉培养出来，陆维就出现了，他迅速地占领了他的心。从此祝友家的身份就变成了朋友。过去的一个月里，柚子和祝友家联系得非常紧密，他们每天都会发很多信息。祝友家对他依然很好，而他一直都没有谈过恋爱，不知道是不是还在等他。柚子有时候甚至会觉得陆维闯入他的生命里，狠狠地伤害了他之后就悄然离去，只是为了让他明白像祝友家这样全心全意爱他的人是多么珍贵。很多人对柚子说过，走出失恋痛苦的最好方法就是开始下一段恋情。他决定整理好心绪之后，就试着和祝友家在一起。柚子把陆维来电的事情告诉了祝友家，祝友家在电话那头说，你做得对，你好不容易才走出来，千万不要又掉进坑里去了。柚子感觉到了他的慌张，说，放心吧，我肯定不会接他电话的，我早就看透了，我跟他这次是彻底结束了。祝友家说，千万不要再傻了。柚子说，对，我要是再理他，我就是傻子。如果柚子真的已经把这一切都看透，他又是为了什么而整夜失眠呢？柚子猜测着陆伟打电话过来的目的，他会说什么样的话，他们的关系会不会因此而改变。他构想了无数的场景，最后都会摇摇头告诉自己，别幻想了，你们的结局依然是分离。正是在这天夜里，柚子突然发现他们的这段爱情在结束的时候都没有好好的告别，他们竟然是在电话里提出分手的，从此没有再联系，也没有再见面，想来可真是潦草收场啊。那天晚上，柚子给陆伟打电话，结果他那边在通话中，过了一会儿再打依然占线。三次过后，柚子便沉不住气了，那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依照他的了解，陆维在这个时间点不大可能有什么重要的电话，但他竟然聊了接近半个小时，这样的行为相当可疑。柚子不认为是自己太敏感，陆维是一个很优秀的男人，他身边围绕着不少对他暗送秋波的女人，稍不留神就会有竞争者闯进来，他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柚子看着手表， 每隔3分钟就打一次电话。十几次过后，陆维的电话终于通了。柚子噼里啪啦一通盘问，陆维坚持说对方只是一个没必要交代的普通朋友。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绕来绕去，到后来陆维就不耐烦了，他说，你要不要这么无理取闹，连这点信任都不能给我吗？柚子说，你这样的态度让我怎么信任你？陆维说，随你怎么想吧，我真受不了你这样子。据说男人和女人吵架，一半是从你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这句话开始的，另外一半是从我真受不了你这样子这句话开始。他们俩也不能免俗，随即陷入了一个多小时的争吵之中，新账旧账通通被翻了出来，平时藏着掖着的恶语都说了出来，每句话都带着锋刃，将双方刺得遍体鳞伤。到最后陆维说，算了，我觉得我们实在合不来，我们还是分手吧。啊，柚子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我们分手吧。陆维干巴巴地重复了一遍，柚子咬紧了牙关说，这一次我没有错。陆维说，你没有错，我也没有错，只能说我们从在一起开始就是错误的，我觉得太累了，我们分手吧，这一次谁都不要回头。柚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好。他们就这样分开了，一切都戛然而止，无声无息，无以为继。似乎大多数的爱情都是如此，两个人曾经走过若干条艰辛的道路，克服了大大小小的阻碍，当他们以为再大的风浪都无法将彼此拆散时，却往往栽在一件小的不起眼的事情上。 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 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中雨，局地有暴雨伴有雷电转阴，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曾经相爱的人分开了，多年不见，当再次相遇，你会对他说些什么？一起来聊聊你的好久不见吧。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继续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江陵的网友。在即将破晓之时，柚子停止了那首歌的单曲循环，他打开手机里的 APP， 打算买一张从武汉到长沙的高铁票。昨天晚上他告诉住友家，下周会去长沙找他玩，失眠让他变得过于不安，他决定今天就去长沙。旅行可以放松心情，还可以给住友家一个惊喜。选择终点站的时候，常用地点的那一行赫然显示着北京。一个模糊不清的念头如一道闪电在柚子脑海中划过，他的手指竟然鬼使神差地从长沙两个字离开，转而选中了北京。早上坐在候车厅的时候，柚子依然觉得很恍惚，自己怎么就买了去北京的车票呢？自己去北京到底想做什么呢？他并不知道答案。将长沙改为北京只是一念之间，他无法还原出自己在那一瞬间的具体想法。如果非要自己拿出一个理由，他觉得算是给这段感情一个完整的结局吧。他没有打算到北京后找陆维见面，他只准备去了再回来，就像是他们的这段感情，爱过再离开，完美，他心想，然后就被自己的矫情恶心到了。候车厅里人来人往，柚子对这里实在是太熟悉了。这两年间他一次又一次在这里坐车北上，几乎都可以背出列车时刻表来。才早上7点多钟，车站里就已经有很多的旅客了，每个人都脚步匆忙，踏上一段通往远方的旅程。有人是出差，有人是回家，有人是旅行。柚子很想知道，在这个清晨火车站的人群中，是不是有人也像他一样，是为了终结一段爱情而奔赴远方。应该也会有去外地看男朋友或女朋友的吧，柚子心想。他们是否能够预料到将来的某一天， 甜蜜之旅会变作伤心之旅，两个城市之间这段来来回回的路途会成为自己不愿碰触的回忆呢？柚子突然想起一首歌，也是陆维推荐给他的一个名字奇怪的乐队唱的，这首歌就像是专门为他们写的一样。列车的座位有些拥挤，我到外地去看你，那一年我21，那年你27，相见的时间少得可以，我们连伤感都来不及。柚子今年正好是21岁，陆维也正好是27岁，同样是一段有缘无分的异地恋。柚子把这首歌翻出来，听到那一句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的时候，终于忍不住掉下泪来。武汉火车站里的人们匆匆忙忙，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无声哭泣的姑娘。陆维工作比较忙，周末经常要加班，所以两年来基本上都是柚子去北京看他，一个月至少会去一次，有的时候会因为太想念他而多去一两次。为此柚子要逃掉星期五下午的课，坐5个多小时的高铁，这样才能在星期五的晚上到达北京陪陆维一起过周末，然后坐星期天下午的列车在深夜时分回到学校。来回的奔波自然是辛苦的，但是久别重逢更加让人欣喜。偶尔碰上超低价的机票，那样的旅程柚子就会开心的像是过节一样。柚子坚决不肯让陆维替他付路费，他知道陆维的收入不算高，在北京生活本就不易，他不想给他带来额外的压力，他也不愿意找父母要额外的生活费。除了省吃俭用攒路费以外，柚子在外面兼职做礼仪和模特，将赚来的钱最终都换成了一张张武汉和北京之间的车票和机票。柚子把所有的火车票和登机牌都保留了下来，专门贴在一个本子里，写上日期，写上自己那天的心情，到现在已经有厚厚的几十页了。他曾经算过，当他大学毕业的时候，这个本子差不多就贴满了，这会是他们爱情的重要见证。他还想过，如果有一天他和陆维结婚了，一定要在婚礼上把这个本子的内容展示出来，看看他们曾经走过多少艰难的路途。柚子从背包里拿出本子，翻到日期最近的那一页，上面写着累计的里程。武汉到北京的火车里程是1225公里，飞机里程是1100公里。到目前为止，他已经为陆维走过57800公里的距离，算上这一次就有6万公里了。柚子心想，地球的赤道周长大约是4万公里，我差不多绕了地球一周半了。说起来，陆维来武汉看他的次数似乎屈指可数，每一次他都不是很开心的样子。陆维的解释是他不喜欢武汉这个城市。去年的春天，柚子喊陆维过来一起去武汉大学看樱花，陆维一直说有事走不开，最后拖到樱花快要凋谢的时候才过来，结果那天出门就下起雨来，陆维不想去了。柚子说下雨天人少，而且别有一番风景，硬拉着他过去。两个人到那儿之后傻眼了，下雨天游客热情丝毫不减，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伞，别说拍照赏花了，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找不到。陆维从头到尾都黑着脸，柚子心情也不好。后来两个人争执了几句，陆维把他扔在武大校园里转身就走了。那是他们第一次分手，是柚子提出来，因为他觉得陆维不爱他，也不够包容他，虽然比他大了6岁，却依然像个不懂事的少年一样。陆维终究还是舍不得他，专门请假留在武汉陪了他3天。柚子外壳坚硬，内心柔软，太容易被打动，他又相信了陆维是爱他的，于是两个人和好如初。和好如初这个词儿真的成立吗？一块玉摔成了两半，无论用多么高超的工艺去修复，无论粘得多么牢实，毕竟已经不是原来的那块玉了。有一部韩国电影叫《恋爱的温度》，里面有一句台词说的是， 两个人分手后复合的概率是82%，但复合后能一直走到最后的只有3%。那97%再分手的理由其实都跟第一次一样。为什么所有人都相信自己会是那幸运的3%呢？柚子到了北京，刚刚坐上地铁就接到了祝友家的电话。祝友家说，你在做什么呢？柚子老老实实地说，我在坐地铁。祝友家说，准备去哪儿啊？柚子说，五棵松。祝友家愣了一下，重复问了一遍，什么地方？柚子说，我在北京。祝友家在电话那头停顿了2秒钟，然后咆哮起来，你疯了吗？不是说好了不要理他了吗？你还跑去北京干嘛？还嫌自己被伤得不够吗？柚子平静地说，我来北京不是为了见他，我没有联系过他，他也不知道我来了，我只是突然觉得自己需要来一趟北京，算是一个完整的告别吧。祝友家的口气软下来说，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柚子说，我待会儿到酒店了就买票，明天早上回长沙。可是柚子迟迟没有去酒店入住，他从五棵松地铁站出来，朝着东边的方向走着，一直走到了玉渊潭公园的西门。他买了一张门票进去，找了一张椅子坐了10分钟，然后就走了出来。玉渊潭公园里到处都是谈恋爱的情侣，扎得他眼睛疼，尽管他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陆维租的房子在五棵松旁边，而玉渊潭公园是他们最常约会的场所。他们熟悉这个公园的每一个角落，比如他们曾经在这个长椅上接吻，比如他们曾经在那片草地上晒太阳，这里记录了他们在一起的大部分时光。柚子心想，原来他和陆维之间其实有很多甜蜜回忆的。他们早晨一起在公园里跑步，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做饭，陆维带他爬香山看日出，结果他们带的睡袋太薄了，两个人在帐篷里哆嗦着拥抱取暖。在北京地铁两元时代结束前，他们俩花了一整天时间不出站的在各个地铁线之间切换，把北京一圈又一圈几乎转了个遍。他们一起去海岛玩，晚上拎着几罐啤酒和几包花生，坐在黑灯瞎火的海边，吹着海风喝得醉醺醺。这些回忆本来已经被埋了起来，此刻却纷纷破土而出。柚子越想越难过，他从玉渊潭公园又折回到五棵松体育馆，天色将晚，他却不想停下来，于是又折回玉渊潭公园，如此往复。当暮色四合的时候，柚子已经走了差不多20公里的路，他终于感觉到累了，于是随便找了一处路坐下。他望着眼前的万家灯火，其中有一扇窗户的背后是陆维的家。他此刻在家里吗？他在做什么呢？柚子今天反复走的这段路也是陆维每天下班后会走的路。他不愿承认也不可否认的是，他设想过在街头上和陆维不期而遇的情形，他不会主动联系他。但是如果他们偶然遇上了呢？他不愿去想相遇之后会发生什么，他只是隐隐地期望这件事情的发生，然而并没有。柚子看着路灯下自己被拉长的影子，感觉无比疲惫。他突然好想回家，吃妈妈做的辣椒炒肉，然后在自己的房间里睡到天昏地暗。柚子拿出贴车票的本子，把今天的火车票贴上去，写上日期，写上累计里程，写上了他想对陆维说的最后一段话。我曾经以为我们不会分开，即使感情变得平淡，依然可以相伴终老。如今我却不知道自己当初是哪来的自信，但以为我们是例外。陆维啊，你怎么就不害怕失去我呢？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走过多少次这条街道，想起过我多少次呢？柚子抹去眼角的泪水，对着地面上自己的影子拍了一张照片，发到朋友圈，配了一句话，前已无通路，后不见归途。这句话也是一支拥有奇怪名字的乐队所写的歌词。他 他发送了自己的位置。陆维及其朋友的微信已经被他删掉了，他看不到的。柚子在酒店住下后不久，陆维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他有些惊慌，却也有些兴奋，犹豫了一会儿，最终还是选择了接听。陆维在电话那头说：你这个傻子。柚子一时语塞了，他怎么想都没想到开场会是这样。陆维接着说：你跑到北京去做什么？柚子错愕道：你怎么知道我在北京？陆维说：我表妹告诉我的，她看到你发朋友圈了。陆维的表妹也在武汉上学，柚子删人的时候漏掉了她。柚子说：我不是来找你的，我只是突发奇想来北京转一转而已。陆维说：我的傻姑娘啊，你即使是来找我也找不到的。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接？我现在在武汉啊。柚子一下子就傻掉了，他觉得很想笑，又有点想哭。他们像往常一样聊天，陆维说他是到武汉出差，想见他才给他打电话的，没联系到他就去找他表妹吃晚饭。他表妹刷朋友圈正好看到了他发的照片和位置，顺口就说了出来。柚子反复强调他只是一时兴起来的北京，他不是来找他的。他们谁都没有提分手或者复合的事情。陆维说：你在北京等我，我明天早上就坐高铁回去找你。柚子突然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去武汉的时候会给他打电话说明他心里还有他。柚子也清楚自己还没有完全放下他，见面就意味着两个人的和好，然后继续陷入分分合合的循环。虽然他舍不得这段感情，但是他更心疼自己。柚子说：你不用过来了，我已经买了车票，明天一早就走了。陆维说：那我在武汉等你。柚子说：我不回武汉，我去青岛找朋友玩。陆维说：不管怎样，我明天都会回去的，你不要走，在北京等我。柚子当然是在撒谎，他不仅没有买票，也没有打算去青岛。挂断电话后，他才打开手机 APP 来买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他在长沙和武汉之间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选择了武汉。晚上和住友家发信息的时候，他没有提到陆维的事情，他把订票信息截屏发给他，然后就睡觉去了。入睡前，柚子心想，明天他和陆维一个南下一个北上，某个时刻他们俩的列车会相向而过吧，他们也将借此擦肩，虽然看不见彼此，也不失为一场完美的道别。然而柚子万万没想到，他竟然没有赶上火车。或许因为睡眠不足，或者因为走太多路，那天晚上柚子睡得特别安稳，以至于早上醒来的时候一时分不清自己是在武汉还是北京。不过几秒钟之后他就反应过来了，他抓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然后猛地从床上弹起来，火车还有一个小时就开了。他来不及洗漱，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一路小跑着到地铁站，再一路狂奔着进候车大厅，最后依然被无情地拦在了检票口，就晚到了三分钟。那一刻柚子心说：老天爷，你这是在玩我吗？他的银行卡上连多买一张票的钱都不够了，他像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足够充分的理由留下来。天已如此，说明他们缘分未尽。柚子打算坐在火车站里一直等到陆琪回来，坐了几分钟之后，一阵莫名其妙的恐慌袭上心头，他再次决定逃离。柚子找到车站的工作人员，撒娇卖萌装可怜，磨了好长时间，终于让那位大叔心软，按照特殊情况处理 给他退了车票。柚子重新买了票，最近的班次发车时间已经是中午了。陆维发了信息给他，他坐最早的班次回北京。即便如此，当陆维到达的时候，他也已经离开了。柚子给朱友家打了个电话，讲了一下自己今天上午没赶上火车又机智退票的事情。朱友家的电话那头哈哈大笑，最后说，不作就不会死，折腾的差不多了，你赶紧回来吧。柚子松了口气，这才感觉到饿。他找了个店面吃早饭，然后回到候车厅，找到自己乘坐班次的检票口，在椅子上坐着听歌，后来开始打瞌睡，终于挨到检票了。柚子站起来，一边排队，一边伸手去掏背包侧袋里的票。摸来摸去，他心头一空，背后冒出了冷汗，车票找不到了。他把背包、钱包、衣服兜全都翻了个遍，都没有找到火车票。要么是不小心掉在了哪里，要么是吃饭或者打瞌睡的时候被人偷了。老天爷再次跟他开了个玩笑，不肯让他离开。柚子看着空荡荡的闸机口，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罢了罢了，他心想，这都是命，逃不掉。他或许还有一丝努力的空间，让自己可以赶上这班火车，但是他选择认命。陆维还没有到，但是祝友家的电话先过来了。祝友家问，你上车了吗？柚子说，没有，我的车票丢了。祝友家惊呼一声，怎么会？柚子说，我也不相信，但真的就发生了。祝友家说，那你重新买票吧，钱不够的话我借给你。柚子说，我不回武汉了，这是老天爷不放我走，我等陆维回来。然后柚子讲了陆维在武汉的事情。祝友家说，你打算跟他和好吗？柚子说，我不知道，见面了再说吧。祝友家的声音高了起来，你醒一醒好不好？你们没有未来的，分分合合这么多次，你还看不清吗？你们终有一天还是会分手的，你还是会陷入痛苦之中，这两个月来你经受的一切还会再度发生，你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为什么还要走回去？柚子说，我只是舍不得。电话那一边的祝友家沉默了，他一时不知道应该在说些什么。他望向窗外，远处隐隐可以看见黄鹤楼的飞檐。祝友家昨天下午就从长沙坐车来了武汉，耐心地隐藏着这个秘密，想要给柚子一个惊喜。但是到这一刻，他才明白，柚子不会回来了。祝友家打算下午就回长沙，他永远都不会让柚子知道他曾经来过又走了。柚子在出站口望见陆维从人群中向他走来，陆维也看见他了，远远地朝他挥手。他的笑容还是那么好看啊，柚子心想。他记起第一次见到陆维的那次聚会，陆维在台上唱歌，他听着痴痴的，他的目光扫过他的时候对着他轻轻地笑了一下。柚子就此义无反顾地爱上了这个男人，可是这个男人终将离开他，他知道他们不是那幸运的3%。 然而此刻他却又如此努力地去靠近他，他的心里没有任何一丝欣喜。他知道他将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耗尽他们之间最后的一丝感情，随后相忘于江湖。陆维站到他面前，微笑着伸开双臂，柚子钻了进去，用力地将他抱紧。爱情让人痛苦的一个源头就在于明知会失去，却又想要抓紧。陆维在他怀里实实在在的，他的心跳和呼吸都是实实在在的，他又重新拥有了他，却又好像什么都没拥有。莫名其妙的，他的脑海里反复闪现着那句歌词，总有一天我会离开你。于是他从陆维的怀里离开，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总有一天你会怀念我。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